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我这个给你推荐一个我最近看的纪录片。我觉得你肯定有兴趣。它是一个 美食类。 美食类，对，你看有兴趣吧。 三。 什么三？你不是那个最近那个风味。 哦、不是的啊、 是我最近找到了一个国外拍的，奈飞拍的，你喜欢的奈飞。拍的一个纪录片，应该有几年了啊，叫 Ugly Delicious， 就是那些怎么直译过来应该说不好看的美食、但他讲的其实是很多时候有的那个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是比如说第一集讲的是那个披萨，他采访了那不勒斯当地的，你说拿波里地区披萨发源地，我们这披萨应该怎么做，那个我们什么样是最正宗的，边儿应该是什么样，皮儿应该是什么样，应该用哪些东西，其他的按照他那个意思就是不正宗不对的，我们把这个要传播到世界。然后他又采访了纽约的包括日本的很多的厨师，他们是怎么做披萨的，就按照那不勒斯那边的那个人家那个披萨协会的人觉得你们这就是不正宗的啊，不正的，你们那可能按人家的意思就不能叫披萨了。但是各地都发挥了自己的想象，最后他们总结了一条，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宗与不正宗，现在一重不重要，它都是开放式的，二是不是应该在当地就用当地最新鲜的东西，不要固守那些所谓的传统。因为你比如说有一个日本的那个厨师就说，说我在20几年前去过那不勒斯，去玩去吃，然后去学习，他们也跟我说，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用我们那不勒斯当地的面粉，我们的番茄，我们的那个水牛奶的那个奶酪，用这些做出来才是正宗的配叫做披萨的东西。但是他说如果我在日本做，然后从那些原产地买那些东西过来，大概最少要7天左右的时间才能运到我这儿。那你面粉也不新鲜了，然后奶酪也不新鲜了，番茄也不新鲜了，那这样做出来的东西能好吗？不会好。所以我在日本我就应该用日本的，我当地的这些最好的面粉，最好的水牛奶酪番茄来做。反正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地域性的讨论。 对对对，包括可能有一点历史啊、人文的东西在里头。 对对对， 是吧？不过再说回到咱们自己，我这两天看了一个评比，就虽然就是现在好像方方面面动不动就是年底了嘛， 对， 都要做 盘点， 盘点、排名，梳理研究。但是这个我倒是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呢也是关于美食的，它呢是。据说是第一次评全国各地的耳熟能详的美食。后来我一想太多了，而且各地方都有自己的那个所谓的传统的美食、 你们北京是什么 小吃啊。后来人家现在说入围的最后评出来的前十 啊， 大概我记了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啊， 至少就算是第一次评，我觉得也算成功吧。因为这些都是会，就算你是个省外人 啊， 一说这个美食，你都会拖着啊，我知道是哪儿哪儿的 啊， 都是这样的 啊。 那我相信，可能再往后评，比如明年、后年、大后年再评的时候，可能越来越垂直。你比如说那上头一说的就是好了，排名前十的美食啊，炸酱面 应该归谁？ 后来我一想， 北京人民肯定觉得应该归北京。 对对，所以我就说，炸酱面可以。然后人就说什么肉夹馍。我一想，对呀， 潼关啊。 然后人又说了酸辣粉 。 然后还有现在都已经出口，据说出口到国外都3500来万的那个螺蛳粉 啊，这个人 所谓的螺蛳粉， 这个人家当地就有争议。就是咱们觉得就是广西的，螺蛳粉，但是人家广西本地人，人家说 是柳州的螺蛳粉， 嗯， 然后我们南宁 嗯 叫老友粉， 嗯。 不叫螺蛳粉，你 反正这些都不重要啊， 对吧？ 然后包括还有什么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 就类似这些， 啊、 哎，排了一前十。我一想，哦，还不错 啊， 还不错 啊。 不过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一提到美食，我这两天看的跟美食有关系的那个也特别逗。 嗯， 那个是，在国内的某地吧。 哦 啊，吃铁锅炖大鹅。 铁锅炖大鹅。 哎，铁锅炖大鹅。哦，然后 大鹅起飞了，那个给大鹅灌了一斤白酒，大鹅嗨了，追了一里地， 是大鹅起飞了， 对， 然后 太逗了， 店家骑着摩托追， 都快没追上，哎，太有意思了。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来来，我们来说说下面的这些信息啊， 嗯、 在安徽的马鞍山，违法王，打引号的啊， 嗯、 违法王蒋某。被交警查获了。经查，在今年的二月到十一月期间，他有148次交通违法行为，累计记分888分。 哎呦， 哎呀，还挺激烈的。 他这俩数字连一起，很多做生意的人就不喜欢，148888，是不是？ 罚款累计29600元。蒋某说呀，他开车送人上下班，一趟15块钱。根本不看红绿灯，只要没车，咱就接着直着开。 哎，你看，这就是做生意啊，成本核算的这个问题，他就没有考虑明白。 嗯嗯、 当然，违法这问题咱也不说了， 是 但是肯定法律意识淡薄。 是 一趟才15， 嗯， 一个红灯多少钱？ 对呀、啊， 是不是？咱单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每一趟都是一个赔本买卖。 嗯、 怎么想的呢？你说这样的人啊，又违法，最后还不赚钱。 嗯，反正这回好了吧？ 嗯， 好多人都说，哎呀，违法成本太低，这回太高了。 他这个成本不低了，是不是？ 太高了， 888分，这得扣到下个世纪了吧？要打这个， 你放心， 他以后就没有开车的权利了，可能是不是？ 近一段时间没了， 且开不了。 他想要有重考， 对对对。 哎，近日啊，在河北的沧州，岳父病重，急需送京救治。女婿怕耽误行程，报警说我要超速啊！民警来不及过多的询问，驾驶警车开到，约30分钟之后，将安全就是这个病人、 嗯、 安全送到了天津的境内，完成了接力。 嗯， 病人家属对高速交警大队的民警深深的表示感谢。 哎，所以就说啊，好多时候有人说我这个。非常时刻要用非常方法， 是， 但是在这个非常方法有的时候啊、嗯、只要你向我们的政府部门有时候求助啊， 对， 那个非常方法不一定就违法， 嗯，是， 对吧？ 是， 当然警察给你开路的时候，这肯定是比你自己要闯走的要快得多得多。 那当然，那当然了， 嗯， 救人嘛，这是第一步的、 嗯、 你想同样类似这个新闻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好多。我那天看完了那个报道以后，我都觉得哇、哦、好温暖。 嗯， 那个报道呢，就是在近期啊，在西安呢，有一位出租司机，正好呢车上坐着那个一个母亲带着小孩， 嗯， 小孩很小， 嗯， 然后昏厥， 哦， 然后那当然出租司机为了救人就往医院去开嘛， 嗯， 但是那段路如果按正常的行驶的话，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才能到达医院， 哦、 正好到一个路口的时候看到西安当地的骑警， 嗯、哦， 然后。司机师傅就跟骑警说我车有昏厥的孩子、嗯、你最好能够开车疏导一下交通，哎，护送一下、 啊、 于是警察二话没说、 啊、 直接打着警灯就开始护送他们、 啊、 包括也直接指挥 前方开道， 哎、 啊、 对，其他的车就避让嘛、 啊、 然后所有的这些过程，因为现在我公安人员在执勤的时候身上 执法记录仪、 哎、都是有记录的、 啊、 所以声音也好、 嗯、 画面也好全都有、 嗯， 你知道这段路一直到医院一共才花了多长时间？ 一段，那要是都一路绿灯的话，那是不是10分钟就能到啊？ 3分多钟就直接到了医院。 妈，那这段得多 堵！到了医院之后 啊， 那你想，公安人员直接就从摩托上下来，二话没说拉开车门就抱着孩子就开始往医院里头跑 啊， 然后跑到里面去，直接进入到急救室，然后大夫说好了，接下来都交给我们了，您就放心吧、嗯、 啊， 一共再加上路上的时间7分钟。 我的妈呀， 那当然了，就到现场的时候他那执法记录仪都记录着，嗯、 啊、 当时那个孩子母亲非常的焦急，因为一直在哭， 嗯、 一直在哭。然后，就这个警察就一直说别跟我说话，让我先喘口气，让我先喘口气、嗯、啊，倒倒气。 嗯， 然后。当听到急救室里孩子呜一下哭出来的时候、 啊、 那就是说哎，从昏厌状态这样已经抢救过来、 啊、 哎 OK 了，那 OK 了、 啊、 然后呢当然事后也就是那个也对这个警察进行了采访、 啊、 后来警察说了我什么都没想 啊， 这都是我们应该干的 啊，对， 而且再其次说我也为人父、 啊、 我有孩子、啊，所以家里头人对孩子的这种焦急的情绪我全懂 啊，对， 所以我就当时自己的孩子在第一时间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护送到医院，这就是应该干的， 对， 哎，真的看完这些以后我就好感动， 就觉得法律是温暖的， 当然 是 有温度， 哎，对对对对， 来吧继续啊， 嗯， 在安徽的宣城民警出差办案的时候，在高速啊发现了一个女子横躺在高速中间， 太危险 了，太危险了，这个、在民警上前营救的时候，这个女子声称喝醉了啊，打人不犯法。据悉这个女子与丈夫发生了争执，坐副驾一口气喝了一瓶白酒， 妈呀， 随后躺在高速路上了。最终警方将这名女子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待她在医院酒醒之后再联系她丈夫，赶紧把她接走。 你说咱们那个民警每天得管多少这些事儿？ 说的 是不是？ 说的 其实真的应该跟大家说一句，尽量少给咱们的警察叔叔 添麻 烦，因为警察叔叔咱们都知道，各个片区的派出所警力都是严重不足的， 当然 可能一个民警要管10000户籍的人、 嗯、 这都是比比皆是的， 是， 所以尽量这些小事儿啊，咱们能家庭内部解决、 嗯、 就内部解决、 嗯、 而且您这行为太危险了、 嗯、 我是前几天看咱们那个什么红绿灯节目、 嗯、 哎，经常有那种报道、 嗯、 说有一个人交通肇事逃逸、 嗯， 说那个在某一个马路上压了一个人、 嗯、 然后就开走了、 嗯、 然后警察就去他们家找，说你这个怎么人都给压成那样了，你就没感觉吗？ 嗯， 那人就说我没有感觉呀、啊 嗯、 就是后来就查那个监控啊、 嗯、 就发现就是晚上、 嗯、 视野确实是很不好啊、 嗯、 他说我就开车啊经过一个马路，那马路两边还有什么大排档什么的、 嗯、 他说我就感觉那个车子呀确实颠了一下， 嗯， 我觉得好像是压着什么东西了、 嗯、 但是呢周围都是大排档人吃，我以为比如说是他们扔的什么东西、有的那个盆儿吧，我就没在意、 嗯、 说就过去了、 嗯、 而且当时确实路面啊太黑、 嗯、 我也没有太看见，我就走了，后来发现就是一个喝多的人、 嗯、 躺在马路正中间就没看见呀、 嗯、 没看见，关键是这个人压过去以后、 嗯、 他还没醒， 嗯， 然后又有一个人开车从这儿过呀，又给压了一下， 你看看 这俩人啊都没发现， 嗯， 这个人最后还拖行这个人拖了一段时间、哦、他终于醒了，然后呢路边就有人说了，说你这车底有人啊什么，赶紧给截停，这时候才发现、 嗯、 这个人、 哎、 你说这喝完以后、他的那个人的那个痛觉各个方面、他有那个 对 吧、 嗯、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 是是， 对 是，不过真的是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咱们都是啊口号式的，但是真的是要照着做。我们经常会说，你比如说礼让斑马线呐、啊，啊，喝酒不开车呀，尤其到年底了，而且马上要两节了，要元旦啊，包括春节啊，而且假期是很长的 啊，对， 对吧？元旦3天的时间，然后春节那就更别说了，团聚的时候那可能喝酒啊，这都是免不了的。 对， 但真的是要注意。你想，我这2天看的另外一则信息，也是在国内的某地，那个监控探头在红绿灯那儿拍的， 嗯， 就是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到红灯停了， 嗯， 后面来了一个电动摩托车， 嗯， 没停住把前面这撞了、 哦追尾， 对，这算追尾 啊， 撞了之后理论嘛， 啊， 理论当然就得找我公安人员来了、 啊、 我公安人员到现场发现，嗯、 啊、 这俩骑车的 啊 都是酒后， 都是酒后 啊，于是都带走了 这还敢报警 哎，来吧继续啊、 嗯、 在温州一名女子爆料说，她行驶到高速出口的时候啊，左前方有一辆白色的小车突然越过实线了，女子当时的车速啊近100、 嗯、 为避让硬生生的被逼下高速，行车记录仪呢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女子回忆就说了，但凡我犹豫一下，今天我就肯定得不在了。 嗯， 如果不是看在白车司机道歉态度特好，真的，我自己就得报警。 真的，我觉得该报警还是要报警，是不是？因为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你一定得让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说的是，说的 是， 是 不是？ 说的是， 他可能就是道完歉以后啊，没有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嗯， 他印象还不是那么深刻。 是， 因为处罚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平安的时候， 是， 都是一个他能承受的这个结果，而且。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嗯，自己做出这样什么的事儿以后， 嗯， 你要懂得自己这个事儿的后果是什么， 当然 你要负责。 你想，还是这两天发生的一个， 嗯， 那当然这个事儿已经有结论了， 嗯， 就是在东四环的化工桥附近， 嗯， 有一个29岁的男性开车，那，啊，就并线， 嗯， 超车并线，然后这个时候呢，正好路上还有一个31岁的女士开着车， 嗯， 当然正常行驶嘛， 对， 没有避让他。 嗯， 于是29岁这小伙疯了 啊， 到了红绿灯停的时候直接下车， 嗯， 拍击这个31岁这女司机的车的玻璃， 嗯， 然后对她进行侮辱和谩骂， 嗯， 然后开车走了 啊。 当然这个监控探头肯定都会 拍 下 来 了 啊， 哎，于是呢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位年轻的男士， 嗯， 刑拘了。 哦，骂几句就拘了， 不， 危险驾驶， 但你也危险驾驶了嘛， 啊， 对不对？ 对，现在呀探头越来越多，嗯，大家那个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嗯， 所谓的什么我这一块没有探头， 嗯， 我可以随意违章， 嗯， 这样的地方在北京几乎不太存 在，几乎没有。 而且大家看看那个路边停车， 嗯， 就能感觉到咱们现在这个探头的布置的力度啊， 嗯， 原来我们老在那个易翠园那块儿，姚家园路那块打球， 嗯， 原来都是在路边随便停的， 嗯， 后来发现这两天，哎，嗯，你没感觉哪有探头，但是发现你再在路边停到那个停车位里头，嗯， 嗯， 过两天就收到短信了， 嗯， 他说你要那个路侧停车， 啊， 要交多少钱了， 啊，特别好。 这就说明那一块其实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了， 嗯， 连那种道路上， 嗯， 一天走不了几个车的道路上， 嗯， 那都已经布置了这些探头， 嗯， 那我们其他的正规的人多的道路上， 嗯， 那肯定探头就更多了，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言行做好那个负责的状态啊， 嗯，是是是啊。 你红的人影若鬼魅。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吧。 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89岁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退休教授赵教授，又开始忙着修订《楚国的货币》一书了。满头银发的他一边看书，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缓慢地敲击着电脑的键盘。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赵教授1998年退休之后，笔耕不辍，2018年获得了第二届金楚社科名家的荣誉称号。鲜为人知的是呢，老人对中国知网擅自收录他的100多篇论文打起了官司，而且全都胜了，累计获赔70多万。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老人谈起这个维权的缘由，仍然非常的气愤。他就说把我100多篇文章收录到这个数据库，还通过电脑、手机这些端口来传播，不仅不告诉我读者，包括我自己下载还得付钱，我本人却从来没拿到过他们一分钱的稿费。 哎，这就是说有一些所谓的业界的权威网站，现在在法务方面还有明显的不足， 漏洞，是 是不 是？ 是 是是。 我觉得以咱们现在法治国家，可能以后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每一个公司、每一个部门吧，可能都会需要专业的法务人士保驾护航，对不对？就是大家做一切事情都先问问法务，这个事儿我们存不存在什么违法的风险，以及会不会有一些违法的行为，大家在干事儿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全部都给规避掉，这才是法律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因为知网名气也非常大了， 当然 是不是？ 是 你让人家告着这个，感觉不是太光彩。 是啊，安徽的蚌埠。民警经过缜密的侦查，将一名入室盗窃10余起的犯罪嫌疑人抓了。在审讯室里，男子现场演示了如何利用废旧塑料瓶制作开锁工具的过程。民警就表示，这我们都是第一次见 哦， 当时看完了以后都惊呆了 哦。 目前这个男子已经被刑事拘留， 这个技术也应该被禁止。 那太应该了， 是不是？ 你想，这段时间不是有一部翻拍的电影在上映吗？ 哪个呀？ 门锁。 又没看呢。 啊，你没看 啊？ 当然，它是翻拍的嘛。 啊， 就是最早一版西班牙的。 哦， 我看了。 啊， 然后之后呢？韩国 啊 也翻拍了一版 啊。 当然，大概内容有相似的地方。 啊， 但是你想，西班牙一般拍的都是悬疑。 对。 然后像韩国拍的可能偏惊悚和恐怖， 对对对。 当然咱们呢也借鉴了人家，也进行了翻拍，据说票房还可以啊。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就因为这个片子上映之后呢，因为都说那单身女性的问题，所以好多人更加关注的是门锁的事情。哎，大家都说了，什么样的门锁是安全的啊？包括现在都是什么几级几级门，大概都是什么 甲级门是最好的？ 哎，是。 锁芯分 A、B、C级是最好的， 是。 我这两天也研究这个，我给你普及一下啊。如果大家的锁芯能达到 C 级，他那个网站上是这么写的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对啊。他说，如果你要打开一个 C 级的门锁，哪怕是开锁的专业人士，大概在280分钟左右到320分钟。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站在你们家门口鼓捣320分钟， 它还是一个挺长的时间， 别 人看不见的可能性，以及觉得它不非常不鬼祟、很正常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他一看到这种锁，可能我觉得 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嗯嗯。 还有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买智能门锁。 嗯， 这个现在价钱，我这两天研究，有某国产品牌号称国货之光之类的，卖500多块钱，一般的还不错的， 都上千， 上千的就算是比较便宜的，1000左右能达到，比如说几大功能的那种，啊，都会给你标个什么性价比之王，一般的再好一点的，大概都在2000-3000左右，我就说普通咱们民用级别的，但是里头啊，你也会发现还是有很多很多那个不安全的因素，比如它会给你配各种各样的功能，有的是指纹、什么面部识别这些咱就不说了啊，它还有的会给你配一个所谓的像门禁一样的东西，就有一个小卡片， 那主要给老人使的， 哎，用卡片直接开锁，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安全的可能性就挺大的，因为你这个再智能门锁，等于拿这卡片一贴，它就开了。哎，卡片存不存在？就跟咱们好多小区的那种门禁的那种卡片是，是不是存在人家违法犯罪分子拿那东西一复制，它就能开？ 有可能， 是不是有这个风险啊？ 是是是。 还有就是有的是关联手机的，当你手机贴近的时候，它也开了，这个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说我的手机失窃了，拿着我这个手机到那儿一开，它也开了，你感觉这个越智能的东西，它往往你那个被盗用的时候，它的那个对于这个抢匪的便利程度可能也更高，对吧？所以就是大家现在，我现在研究出来啊，我觉得最实用也最有用的一个功能是哪个？就是在门锁上有摄像头的那个功能。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咱都接触过真正的人家有那个开锁技能的人，这当然那些人都是在公安局有备案的，人家在电视上包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讲过，对于人家专业人士来说，你什么级别的锁，人家只要找对了那个门，开起来比你用钥匙开可能还利索，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咱们的那个门锁其实是起一个震慑作用的。如果你有一个摄像头，然后你这个摄像头能把它的全貌都拍下来的话，包括你门口那一块，我看的有的是广角的，有一个人在网上写说，自从邻居买了那个广角的那个门锁的上面有摄像头那以后，我果断的买了一个不带摄像头的，觉得我家有什么事儿，他家也能拍下来。哎，我觉得震慑功能可能在这个时候重要性更大。 对， 而且你一旦比如说报警，或者你现在是通过手机能直接实时看到的吧？如果你看到了以后，你比如你及时处置，你还可以跟他对话之类的那些，那可能这人就吓跑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这个门锁的关心越来越便捷是一方面，但是便捷过后，您便捷了，有可能小偷利用他的漏洞，他开锁也更便捷。所以我还是觉得有时候机械钥匙呀，虽然是那个稍微的传统一点、笨一点，但是相对安全，你说是不是？你看有很多的那个国家，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给我讲那个德国关于这些，他们给我讲那个德国各种保险嘛，说有什么保险，说丢钥匙保险，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看德国按说在科技啊、机械各种方面应该比咱们是要先进很多年的，人家那个德国制造的各种的口碑，人家在世界上也是传播开了。他说他们那边大家还是机械钥匙，而且那个机械钥匙是非常非常传统的那种，而且就是你比如说你丢了一把钥匙，你可能要赔全楼。就是他们比如说一栋楼吧，门口那个门禁是一把钥匙，你就等于开开了这个楼门你才能进你们家门嘛。如果你把你这个楼门的钥匙丢了，你按咱们的想法就是那我给换一锁芯，或者说我自己再配一把，不行，你要把这一个楼的人的钥匙全赔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笔很多的钱，所以这个是一个保险，包括公司也是，你比如说你丢了公司的一个什么什么钥匙， 你也要把这个公司的所有钥匙都赔一遍，所以这是很大一笔钱。大家就想想，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很多民族不是那么变通啊，但是咱们也要考虑，它这个里头是不是有安全合理的这可能性在里头哈、 这个压力得多大呀？ 对，钥匙不能随便丢，丢了以后一把钥匙赔不起，这在中国你感觉是不可想象的啊。 今日啊，深圳一对母女到大鹏新区那边的海边去散步吧，游玩。当晚呢，母女两个人最后就是喝了啊， 喝了以后， 因为琐事就发生了争执。之后呢，女儿呢想不开，跳海，母亲呢也赌气出走 啊， 急得家人真是团团转呢。 啊， 后来警方接警之后呢，及时呢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啊， 成功的救下了任性的母女两个人。 嗯、啊， 所幸两个人没什么大事儿。 哎，看完这个新闻，我就想起小时候跟我妈一块看一个老电影，那个电影叫《喜盈门》，你肯定也看过 看过， 很老的一个电影。 电影 我当时可能也有一定年纪了，我妈会跟我说一个什么话，她说孩子以后找媳妇儿啊，一定要先看看对方的妈妈是什么样的。说这个东西啊，因为喜盈门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事儿嘛，就是那个媳妇儿在家那个特厉害，后来一看他妈就是那样的，很像很像，就是这个家庭教育，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也可能是习惯的这个养成，在同一个环境当中他就不自觉的按照妈妈的那个行为方式在行事了，或者说是性格方面都会有遗传，对不对？你看这种相对容易冲动的什么这种，哎，你看妈妈做出这样的事儿，女儿做出那样的事儿，在很多的家庭可能都是这样的，包括爸爸和儿子也会有时候有类似的地方，是不 是 嗯， 哎呀，不过其实很难讲，就类似于、 嗯、 比如说以后你女朋友， 嗯， 你不是人家都说了得从相知相恋到相爱， 嗯， 那人家介绍你认识了，你得进行了解嘛， 对、嗯、 了解了解，后来发哦，他脾气真差，嚯、 哦、 这个岳母脾气更差、一转好散 啊、对啊， 对吧、 啊、 你又不可能刚一认识就先问，哎， 嗯， 你妈脾气怎么样？ 对啊、 你脾气呢？ 哦， 你脾气随谁？ 哦， 你们家谁最厉害？ 对， 你不可能都问这些。 以后大数据应该，婚恋网站应该做这方面的。 哎， 就是家庭里边的这个爸妈妈关系怎么样，然后谁的脾气比较大？ 哎呀，还提婚恋网站，就是某知名婚恋网站，我这两天看的那数据， 嗯， 不是也提到了吗？ 嗯、 说咱们记者，通过学习和考试，进入 深入其中， 哎，人家那儿打入内部了 啊， 打入内部之后呢，就相当于当了他们的工作人员了。 哎， 工作人员之后，他发现哦，这个婚恋网站是有问题的 啊， 因为第一呢，它是分级的， 分级， 哎，分级的，就比如说，你交的会费越高， 哎， 他给你匹配过来的那个人的标准就越高， 那肯定是， 哎，对对对，所以那会费就不一样了。再其次，他发现了哦，个人信息。你自己可以随便调阅 哦， 不光是这个随便调阅的问题啊， 嗯， 同时，那你想给你匹配了 A 先生， 嗯， 那你们俩之间得联系呀，得聊啊，通过人家啊那个网站特有的一种，你都可以调阅 哦， 都可以看，那这就是隐私的问题了， 对对对， 哎，所以据说这个一公开出来之后呢，这个网站开始说哦，是我们有这问题， 啊， 我们错了，我们赶紧整改，赶紧整改。 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改， 哎， 是不是？哎，这只是用一个更隐蔽的方式啊，达到他们的商业目的。当然，我这有点小人之心。 直接说 HR 你怎么找的人？ 真的，怎么就泄露了？ 啊， 是不是？这记者混进来都没有发现，是不是先把 HR 炒啊？但是我们记者肯定会有更好的招，只要有不公正的地方就能出现。我跟你说，这两天我还发现一个个人隐私泄露的源泉，可能很多咱们的房产信息的泄露， 嗯，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中介之间互相买， 物业吗？ 对，哎，你也知道呀， 那肯定嘛。 对，我是跟他们无意中聊天的时候啊，我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当你比如说你要买房或者卖房，你在任何一家的某一个网站上，你这个房子比如说挂出去了，我要出售，所有的中介都会给你打电话。我觉得这个我可理解啊，因为他们也能登录那个软件，但是呢，在这之前或者之后，你都会接到很多 他那个资料非常详实的，比如说那个王先生，您是不是某某某小区几几单元几零几的业主？您这房子近期有出售或者出租的计划吗？你可能并没有做相关的什么房产处置这方面的准备啊，但是定期你就会收到这样的电话。后来我问了一下他们，他们就说，这些都是我们从物业买过来的信息。我觉得物业就这么的把自己业主的这些信息就全都给卖给中介了，这个也是非常过分的行为吧。 物业说我们也是小本买卖， 你们也不交物业费是不是？我们起诉你们。 你没证据。 真的，这确实是。但是早晚有一天这些都会被弄出来的啊，你们小心点吧。 小心偷偷待在你世界里，你不会知道的。某一些夜里，偶尔你会提起埋在你心里的过去，我在听。你从前那些名字真的很美丽，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说这一切还好有我陪你走下去。从前你没注意，终于等到了你说看到了我，终于听到了我说爱你，你终于听到了我。是你另一场记忆，别忘记写一份旧旧信，你知道书信的人永远都是我，别灰心。我只想告诉你，时间会还给你被抢走的爱情。世界很公平，终于等到了你说爱你，终于看到了我，终于听到了我说爱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法律是公正的，懂法很重要。近日，宝马车主因为女司机未让路就狂扇她老公耳光这件事引发了热议。12月6号的上午，被打男子顾先生首次发声，面对镜头呢，他表示自己的这个态度啊，不会私了，坚决要走法律程序。顾先生回忆说，5号双方发生口角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就是想下车跟对方理论，但是没想到对方会动手打人，说我是个懂法的人啊， 对， 如果我还手了，那就变成互殴了嘛，顾先生就说当时这事儿啊，说当时自己的脚打着石膏，没有拐棍的话，那根本站不稳，也没办法还手， 对对对， 所以他说了。我当时特冷静，就让老婆就报警，没想到报警之后，他又追过来继续打我，目前顾先生因为耳膜穿孔已经初步鉴定为轻伤，其他的还好， 就是大家现在在路上一旦遇到了任何问题，真的法律意识现在大家都强了，那种冲上来就打别人的呀，现在越来越少，是不是？ 是 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打这一下啊，现在价值挺高， 对，太贵， 是不是？ 是， 你现在好多那个网上教搏击的那个小视频的那些个制作的朋友，都不说这个什么直拳、摆拳什么那个。那天我看了一个说教你一套这个倾家荡产拳法，什么叫倾家荡产拳法？就是按我们看的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组合，前直后直左摆，然后一个摇闪下去，两个勾拳。这是10000、20000、30000、50000，他现在都是用这种很戏谑的方法来告诉你，现在责任这个在法律上，你打可以，打完了以后相应的法律责任、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你自己都要心里有点数、自己是什么条件心里有点数啊，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完成这件事情。还是希望大家有问题咱们自己能解决的解决，解决不了的让警方来解决。而且交通意外，咱们老说这交通意外大多数时候都是意外，不是说我跟王伟有什么仇我就非得撞他，我非得别他，很可能比如说我走神了，或者我车出什么问题，我给你撞了，我给你别了，我也不想这样， 是 你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外然后特生气，你给我揍了，那你说这个上哪说理去？我不想撞你，我还怕耽误时间呢，是不是？所以任何时候别动手。但是咱们现在那个关于正当防卫的这个理解，也在逐步的明晰啊，也不是说这人一直打你您就一直真的不能还手，如果说真的危害到您的生命健康这方面的安全了，保护自己，我觉得在法律的范围内现在越来越多的也是支持的啊，就是一味的挨打也不是唯一的道路，但是首先报警肯定是第一条的啊。 哎呀，从此之后宝马车主可能就得把车卖了。 哦，为什么？ 因为都赔了嘛，钱 都赔了啊。哈哈哈哈，现在宝马这么不值钱了。 经常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停车被挡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啊，因为停车被挡发生纠纷也是屡见不鲜的。车主赵某某自家的车呢被挡数小时，预留电话也没人接听。赵某某怒砸这辆车之后呢自首，经价格认定，轿车的损失价格是1.12万元， 案发之后呢，被告人赵某某向该车主赔偿了60,000余元，并且取得了谅解。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某具有自首的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且取得了谅解，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本案的起因、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等因素，最终判决被告人赵某某犯故意损坏财物罪，免予刑事处罚。 对，你就挡人家车，留电话还不接， 嗯， 确实讨厌，是不是？ 打114都无果。 对，好多时候大家都遇见过，就是上面有的是干脆电话都不留，留的电话不接，你有的是留的电话呢，和现在开车这个人 两回事， 还不是一个人。 是 你打114查着那个人呢，和现在开车这个人 也不是一人， 也不是一个人。就很多时候你在原地被堵着出不来，尤其你又比较着急的时候， 是 你真的是特别特别火的，对吧？所以就是咱们也奉劝好多那个挡人家车的这个朋友，首先你挡人家车违章停车，这个就是不对的，说到哪儿也不对。当然了，很多的人说我们那个老小区或者什么确实是没有地儿了，我没有地儿停什么的，没有地儿停这个问题啊，我也觉得分怎么说。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好多违章停车的人，因为我知道在周围不远的地儿就有很多的收费停车场，开的都是挺好的车，就是不往那儿停，就要在路边挡人家车，省那个一天几十块钱的那个停车费，对吧？没有地儿停，我觉得可能要加一个前置，就是没有免费的地儿停，就不停了，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私的行为。 哎呀，你还不知道，今越开好车越有钱的人越抠， 是吧？人家的钱可能就是这么出来的。 哎， 你这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这是我姥姥当年常说的一句话。可能人家就是因为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比咱们仔细， 哎， 所以人家开好车了， 哎， 是不是？ 行吧。 不过这样的行为我们也不羡慕。 说的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是这样，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 拥 抱。 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 冬天里的火是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教会中国梦，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2022年北京冬奥之火点燃你和我。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